这首《雪候鸟》描述了一个为了爱情不顾脱队危险被追寻爱的故事。熊天平在《雪候鸟》这张专辑当中更是显示出了他独特的戏剧性起伏，创作曲风也是越发的成熟。继续来听许茹芸《真爱无敌》。 别问我为何舍不得你。

爱死了昨天，来自李慧珍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声线，可以硬线条的摇滚，也可以无限婉转的柔情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歌神张学友演唱的《夕阳醉了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默然将心偷取了， 的心，酒醉的心被燃烧，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，交低美丽信任，人下情深故事更懂。 You are my sunshine.